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何为多一半钻石长？这多一半指的就是在战场上你所有的能力都能比敌人多上一半，就是这么个简单的意思。可它实际带来的功效却是绝对恐怖的。如果说奥斯卡的第八魂技水晶毛虫肠是最好的疗伤食物，那么这多一半钻石肠就是最佳的恢复香肠了。它的功效可不是奥斯卡那第一魂技恢复大香肠所能相比的。吃下一根多一半钻石肠，三秒之内体力、魂力、精神力全部恢复一半。试问，当你在和一名实力相差无几的对手战斗到精疲力竭的时候，来上这么一根香肠，结果会变成什么样？尤其是奥斯卡在制作每一根多一半钻石肠的时候，都先吃下了一颗坚挺金苍蝇，从而导致他这多一半钻石肠的实际效果应该叫做多一倍钻石肠才对，魂力、体力、精神力全部恢复。三秒不过是两次呼吸的时间，他们脸上的苍白之色已是荡然无存，又恢复到了全部实力。如果说宁荣荣的九宝琉璃塔是史莱克六怪的坚实后盾，那么奥斯卡的香肠就是他们的秘密武器。这多一半钻石肠制作起来相当困难，对奥斯卡的消耗极其巨大，能在回来的路上这短短时间内制作出六根，让六怪人手一根，这可不是奥斯卡一个人的能量，他是在唐三的海神神力帮助下才能够完成这艰巨任务的。这也是史莱克六怪为什么有信心正面面对六大供奉。凭借着奥斯卡的香肠，他们几乎相当于是以双倍的力量对付对手。战局的变化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四供奉和五供奉强忍剧痛，在地上一连串的翻滚才爬了起来。他们的脸色已经变得极其难看，而戴沐白和朱竹清神色和气息上的变化正好被他们看在眼中。两位供奉眼神里顿时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光芒，几乎同时低吼出声： 这不可能！ 要是你们武魂帝国也能有一个食物系的封号斗罗，你就知道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了。尤其是这个食物系封号斗罗还有着一个十万年魂技，哼，不和你们玩了！ 一边说着，戴沐白和朱竹清同时弹身而起，却并不是继续攻击那两位供奉，而是倒翻而出，直扑嘉陵关城头的武魂帝国魂师军团。在那里，最强的魂师也只不过是魂圣实力而已。 不好，快！ 魂斗罗级别的主教，阻止他们！ 但是他的呼喊还是晚了一些。朱竹清作为敏攻系封号斗罗，速度何等之快，几乎只是一闪身就冲了过去，还顺手用他那锋利的猫爪划开了一位魂斗罗的咽喉。戴沐白的速度按说是不如朱竹清的，但是他的魂力达到了95级，还开启了自己飓风右腿的效果，速度大增之下，在短时间内也比朱竹清慢不了多少。尤其是他们身上的辅助光芒各自只留下了两道，敏捷增幅和魂力增幅，所以只是光芒一闪的功夫，两个人的身体就已经穿插而去，留下的只有一蓬血雨。四供奉和五供奉强打精神，朝着戴沐白和朱竹清的方向追去。可就在这时，一声惨叫响起，一大片碎肉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你们的对手是我！ 唐昊洪亮而充满无尽霸气的声音爆响，刚才那一片碎肉正是他面对的三名封号斗罗中的一个。他的动作很简单，炸环，他炸开了自己的第一个魂环，瞬间爆出的攻击力根本就不是那名刚刚到达封号斗罗级别不久只有91级的强攻系封号斗罗所能抵挡的，顿时那人就被昊天锤恐怖的威力炸成了碎肉。四供奉和五供奉只觉得一股大力传来，那昊天斗罗手中昊天锤一圈，两人就已经被他划入了自己的战圈之中。以一己之力同时对战四名封号斗罗，先前还击杀了一名，这样的强横在眼前的战场上恐怕只有唐昊才能做到了。多年的机遇仿佛这一刻完全爆发，唐昊手中的昊天锤宛如一条黑龙一般在空中上下翻飞，以一敌四的情况下，他看上去倒成了进攻的一方，这是何等威猛恐怖的实力。 戴沐白和朱竹清的表现已经将这位昊天斗罗心中的战意完全激发了出来，大须弥锤完美展现。要知道，唐昊在这大须弥锤上浸淫了几十年，当他将这门绝学全面发动起来，就算面对四名强者也是毫不逊色，尤其是那四供奉和五供奉都受了不小的创伤。没有了后顾之忧，戴沐白和朱竹清在半空中再次融为一体，那恐怖的幽冥白虎重新现身于城头之上。不同的是，他们这次面对的再不是二供奉金鳄斗罗，而是那些普遍不到70级的武魂帝国魂师军团。什么叫做虎入羊群？当幽冥白虎冲到那人群之中时，武魂帝国的魂师们充分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迎战？连二供奉那样的强者都被直接拍进了城墙，他们能做什么？恐惧瞬间蔓延开来，幽冥白虎在冲入人群的一瞬间就带走了数十条武魂帝国魂师的性命。更加可怕的是，一些魂力不到40级的低等级魂师在幽冥白虎恐怖的威压面前竟然直接被吓晕了。在这种地方晕厥和死亡没什么区别，他们同伴的脚就足以结束他们的生命。要知道，在这城头之上足有近20000名武魂帝国的魂师，金鳄斗罗为了阻挡天斗帝国大军攻城，几乎将所有的魂师力量都集中在了这里。可是面对一个能够在短时间内达到神级的强者，这些普通魂师又能做什么呢？幽冥白虎背后双翼骤然拍打，将他那庞大的身体推送到空中的同时，一圈恐怖的白色光芒骤然下压，直径100米之内，整座城墙上都发出了支离破碎的轰鸣声。在这个范围内的魂师更是血肉横飞，没有一个还能看到明天的太阳。在这个时候，就算和幽冥白虎还有一段距离的魂师们也都已经完全恐慌，谁还顾得上向下方倾泻攻击，他们只能疯狂地逃命。这种机会天斗帝国大军怎能放过，立堂玉堂组成的撞城小队二次发动，重新朝着城门发起了攻击。也在这时，武魂帝国的魂师们并没注意到一头体型巨大的碧绿色大蛇悄悄地爬上了嘉陵关的城墙，深邃的墨绿色紧贴着嘉陵关城头向外蔓延着，而这大蛇的身体则匍匐在地面上，看上去好像很是老实的样子。这条碧绿色的大蛇正是拥有碧鳞蛇皇武魂的独斗罗独孤博。正面攻城独孤博不行，在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中，他可以说是最弱的一个，甚至连一名魂斗罗级别的强攻系战魂师的正面冲击都比他要强。但是在这战场上要说杀伤力，天斗帝国这边唯一敢说超过他的恐怕也只有唐三了。毒这种能力确实不是正大光明，面对真正强者的时候能起到的作用也有限，但是如果将毒修炼到独孤博这种程度，达到封号斗罗级别，那就另当别论了。就算是实力明明比他强横的封号斗罗也不愿意轻易与他战斗。在之前的战斗中，天斗帝国都是派出专门克制他的刺豚斗罗来限制他，但现在刺豚斗罗正是被唐昊昊天锤圈住的三个封号斗罗之一，虽然他不是先前被干掉的那个，但想要再来阻挡独孤博显然是不可能的了。没有了能够克制自己的对手，独孤博阴冷的神色闪烁着邪恶的光彩，碧鳞蛇皇武魂真身悄悄地趴在地面上，一层层墨绿色的光芒缓缓扩散开，正是朝着城头大量的武魂帝国魂师方向扩散而去。从一开始，独孤博没有加入到整个战场上是大师的主意，他等待的就是眼前这种混乱局面带来的机会。在这个时候，没有人关注他，他就有充分的时间来释放自己的碧鳞剧毒。封号斗罗级别的剧毒毫不夸张地说是有屠城之力的，在当初比比东带领大军来到嘉陵关的时候，计划中第一个要铲除的就是独孤博，只是因为唐三的横空出世才没能完成。此时武魂帝国就要为他们这重大的失误而付出代价了。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剧毒全面发挥出作用，独孤博阴险地将自己的武魂真身变得最小，而且在释放剧毒的时候也不是直接令毒素发挥作用，而是潜移默化地将自身碧鳞蛇皇毒传入嘉陵关城头的地面之中。只见那地面逐渐变成墨绿色，并且快速地延伸， 此时就算是站在地面上的魂师们也不会有任何感觉，因为那毒素完全是内蕴于地面岩石之中的。战况如此激烈，又有着那恐怖的幽冥白虎横冲直撞，这时候谁会注意到地面上岩石颜色的变化？更何况地面的岩石是用花岗岩制造而成，花岗岩本身就是深灰色，变成墨绿色差别也不是十分明显。独孤博这个老毒物在放毒的时候是绝对极其狡诈的，他这毒素还没有朝着那些魂斗罗的方向释放。实力越强的魂师越容易发现他的行动，他的目标就只是那些数量庞大但大多数都是70级以下的中低级魂师而已。一丝邪恶的笑容已经渐渐出现在独孤博脸上。四声令整个嘉陵关都为之颤抖的剧烈轰鸣再次响起，借着幽冥白虎骤然冲入武魂帝国魂师军团中制造混乱的机会，唐门破城小队再次发起了冲锋。这次他们准备得更加充分，助跑的距离也更远，因为城头的大混乱，玉堂弟子也腾出一些人手帮助立堂弟子支撑那巨大的撞城锤冲向城门，令那50万斤的重量更加恐怖地爆发开来。巨大的凹陷出现在城门上，伴随着这强横的撞击，天斗帝国百万雄师也跟随着怒吼出声，他们的声音成为了立堂和玉堂弟子们最大的动力。快速后退，第三次冲击接踵而至，一道道巨大的裂痕开始出现在城门相连的墙壁上。这生铁门虽然足够厚也足够坚实，但并不代表他们连接的城墙也足够坚实。巨大的生铁门在撞击中已经开始变形，连带着周围的城墙也越来越无法支持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